朝鲜的人民大学习堂积极进行信息服务和科技讲课。人民大学习堂进入科学教育之年，今年以来补充174000多件最新科技资料来充实资料库，翻译了很多外文图书。这里的干部和研究师构筑一个可向全国各地图书馆和工矿企业科技普及式迅速传送信息的井然有序的系统，并提供众多科技资料的服务。现有的实时对话型系统远程讲课，对各地工作人员和劳动者迅速掌握先进科技，解决现实中的科技问题帮助很大。在我国对普及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各领域尖端知识的科技讲课、科学理论讲课和新技术通报讲课的社会关心日益提高，有很多人前来接受再教育，其人数比去年同期多达近3倍。